那昨天听的那些问题啊，我感觉一些参加者已经也有进步啊。那今天，所以我还是讲一点点那个阿那巴那念，怎么用阿那巴那念入定，还是修。禅宗的方法、魔招等等 咁啊，尋日啊，長老睇到大家提問嘅問題咧，長老感受到咧，參加者都禅修上都有啲進步，所以今日長老想再深入啲講下呢個安那班啦念安波念，點樣通過安波念入定，同埋點樣通過安波念收集呢個禅宗嘅密照。 那我们呢？现在知道那个阿那巴那有好多种， 咁我哋而家已经知道咗安波连有好多种嘅。 现在学阿那巴那，多半都有，应该在南传佛教有做纪念， 咁而家学安波连嘅，基本上对南传佛教所教导嘅都有啲经验嘅。 阿那巴那，我们知道南传佛教就是讲，念如是出世，如是出世就是阿那巴那， 咁啊，安波连啊，阿那巴那念，根据南传佛教咧，就系念呢个入出息。咁阿那巴那分别就系指紧呢个入息同埋出息。 参考知道阿那巴那，有的时候平常是阿那就是入息。阿巴那就是出息，不过也有例外，比方说在戒律里面，你们可以找到阿巴那就是入息，阿那就是出息有不同样的看法。 咁啊，如果我哋參考呢個三藏教咧，對於阿那巴那嘅解釋咧，有少少唔一樣啦，即係點樣去解釋呢個阿那同埋巴那嘅意思？基本上都係分為阿那入息、巴那出息或者阿巴那入息。 反正阿那巴那念，那就是如是出世念。如是出世，我们有学过，也叫做身心，也叫做方觉，也叫做气， 咁啊，基本上阿那帕那念嘅意思就系念呢个入息同埋出息啦。另外呢个阿那帕那念，另外嘅名都有叫做呢个身行或者风界或者气。 我们也知道这个气，还是风，有粗的，有微细的。 咁我哋依然都知道啦，呢个气或者风咧，佢有分粗嘅或者微细嘅。 那学阿那巴那的过程，我们也有学是调这个阿那巴那如是出世身心跟那个气，越来越微细的过程， 咁我哋都有學到啦。呢個其實學阿那帕那嘅過程咧，就係要學習調呢個入出息、身行同埋風界變得越嚟越微細。 在这个调呼吸越来越微细的过程，就出现光明，依照清净道论。这个光明，也是属于定，也是属于慧。光明，心有定，光明会出现；心有智慧，也是，光明就是代表智慧，也是代表定。 咁我哋喺调呼吸嘅过程当中，当越嚟越微细嘅时候咧，我哋会出现呢个光明。咁根据呢个清净道论咧，呢、这个光明系属于定同埋属于智慧嘅。无论系有定或者有智慧咧，我哋都会出现呢个光明。 那用定用智慧，那我们在观这个气观风， 管身心的国称啊，这是很重要，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出现光明。 咁啊，出现光明呢个系一个自然嘅过程啦。跟住我哋入定用慧观嚟个观察呢个气风同埋身行。 这个光明，严苛的说，是属于心，不过它的对象就是四大，就是风界。 咁呢个严格嚟讲咧，光明系属于心嘅，但系佢嘅性质系属于四大嘅。 四大风界不会有光明，如果他们有光明呢，那个光明就是从心来的。光明不会，如果是从外面来的，那就不是定跟智慧的光明。 咁啊，呼吸严格嚟讲系属于四大风界啦，但系风界系冇光明嘅，所以光明严格嚟讲应该系从心呢度嚟嘅。如果系从出边嚟嘅咧，佢就唔属于定或者智慧。 所以佛教是分别，有太阳的光明，有月亮的光明，有灯的光明，也有定跟智慧的光明，不同样的光明都三藏经有提到。 咁啊，响佛教或者三藏经入边都有分别到啦。我哋有分别为太阳嘅光明、月亮嘅光明、灯嘅光明同埋定慧嘅光明。 所有的光明都可以用来入修行，外面的光明、里面的光明都可以用。 咁其实所有嘅光明咧，都可以作为修行嘅方便嘅，无论系出边嘅光明或者入边嘅光明。 比方说最简单的方法，用光明，就是你们开始昏沉的时候，就要开眼睛看外面的光明，那心就不会继续在昏沉的过程。 咁啊，最简单，比如讲咧，最简单嘅用光明嘅方法咧，就系当我哋心昏沉嘅时候，我哋开眼睇出边嘅光明，令到佢哋心唔再昏沉。 不过在修行的过程，最重要就是学怎么用心的光明心的光明在修行的过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相。 不过在修行的过程之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怎样用这个心的光明。 它出现了，要也知道怎么用它。 它出现了，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怎样去运用这个光明。 一切是的论，无着菩萨是说明，这个修行的光明非常重要，因为修行的所缘要明显。如果说修行的所缘不明显，那他说就不会有执，也不会有观。 咁啊，瑜伽师地论啊，无著菩萨有介绍到啦，我哋修行嘅光明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我哋修行嘅所缘要非常之明显。如果修行嘅所缘唔明显咧，我哋唔会有止同埋观。 他也是说明，也是在一切是地论，他也是说明着，如果我们的心没有静安，那我们也还不算知，也不算观，我们是顺知顺观的过程，不过没有办法让他们合起来。 咁啊，无著菩萨都响瑜伽师地论就说明啦，如果我哋冇轻安嘅话，这个都唔算系止同埋观，只不过系纯止观，因为我哋止观冇办法合起嚟。 如果你们参加阿含经，阿含经的注解，阿毗达摩严苛的说，我们只能够知观合起来，条件是 我们的心的所愿就是究竟法。如果所愿不是究竟法，严苛的说，我们不能够放那个定跟慧为一体。 咁如果我哋参考一个阿含经或者注释阿含经嘅一啲注解咧，我哋指同埋观欲合起嚟咧，呢个所缘咧必须系究竟法。如果所缘唔系究竟法嘅话咧，定位冇办法合为一体。 那如果我们能够，如果涅槃就是究竟法变成我们的所缘，嗯？那佛教所有的学就是戒学、定学跟慧学会出现在一起，嗯？ 如果我们有办法令到这个涅槃，即是究竟法呢变为所缘呢，那我们佛教的三学界定位呢就会出现在一起。 这个 三种学被传佛教教他们三种利益，嗯，我们需要戒利益、定利益跟慧利益来直接能够体会八种就是八支中道。 咁啊，三學啊，響北傳當中咧，就稱為三種利益：戒嘅利益、定嘅利益同埋慧嘅利益。我哋要通過呢個三學嘅利益咧，嚟到體會呢個八支中道。 如果你只用智慧，只用定，只用戒，你可以挑弱還是克服煩惱。不過你不能夠斷而斷煩惱。清净道论有这种解释，嗯。 咁如果我哋只系用定，或者只系用慧，或者只系用戒咧，我哋只可以克服烦恼，冇办法断烦恼。咁清净道论有咁样嘅介绍。 不过来能够断而断烦恼，你要渐渐学，戒学、定学跟慧学，你这样渐渐学，那他们就会渐渐。变成一体， 咁啊，所以如果我哋真系要断烦恼嘅话咧，我哋要渐渐咁样学呢个界定为三学，渐渐咁样令呢个三学咧融为一体。 不过严苛的说，他们变成一体，意思是他们有力量，他们有力量的时候，你可以断而断烦恼，那这是解脱的过程，这是见到。修道跟究竟道的过程。 咁啊，不过严格嚟讲咧，变为一体嘅意思就系令呢个三学有力量，有力量嚟到断烦恼，达到呢个解脱嘅过程见道。 来准备这个过程，你需要佛教是说明资粮道跟加兴道，如果没有那些条件，你无法。让戒学、定学跟慧学变成一体，佛教有那些道理，不管是南传、北传都有。 如果我哋要不过要达到一个目的咧，我哋有一个准备嘅过程。咁呢个准备嘅过程咧，佛教称为资粮道或者加行道。如果我哋冇呢啲准备嘅过程，资粮道或者加行道咧，冇办法令三学变为一体。呢个无论系南传或者北传都系同样嘅道理。 那在资粮道、在加行道已经有其实所有的善法就是。南传佛教是说明了其中三法无有地道里面有真念真知有精进有多闻有禅定有其实有所有的重要的三法。 咁喺呢個資糧道或者加行道入邊咧，就包括曬所有嘅善法。咁之前長老都提到有七種嘅善法咧，包括有呢個正念、正知、精進、多聞、定慧等等所有嘅善法。 那，這樣你漸漸出現，漸漸準備你的修行的過程。那如果，你的因緣夠，那就究竟法会出现在你的心里面。 咁如果我哋咁样渐渐嚟到准备个过程咧，咁因缘成熟、因缘够嘅时候咧，究竟法就会出现喺我哋嘅心入边。 嗯，这个有究竟法在我们的心里面，才能够断而断烦恼。没有究竟法，那心没有力量断而断烦恼。嗯， 如果有呢個究竟法出現喺我哋心入邊咧，我哋先有辦法斷煩惱，有呢個力量可以斷煩惱。 那現在，我們是學唯識的方法，嗯，那唯識叫做，就是你的心就是你的法，嗯，我們有學過，大乘起心論，嗯。 咁而家我哋系学紧呢个唯识嘅方法啦，唯识嘅方法系讲紧我哋嘅心咧，就系我哋嘅法。咁大乘起信论都系咁样讲嘅。 那，般若波罗蜜经，菩萨道就是说明，这个，心的究竟法就是空，嗯。 咁啊，根据呢个般若波罗蜜多经咧，菩萨道讲到嘅咧，呢个心嘅究竟法就系空。 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究竟法，所以我们就有那个继续在苦里面。嗯， 因为我哋睇唔到呢个究竟法，所以我哋会继续喺呢个苦入边。 嗯，那昨天我们开始讲，我们如果要得到佛陀的经验，嗯。就是无二法，那一定要了解这个有二法也是新的作品，不是从外面来的，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就是从我们的自己的心来的，自己的心它做有二法，不过我们的经验都是在无二法。 咁陳默長老都係提到啦，如果我哋要得到呢個佛嘅經驗啊，即係無二法咧，我哋要知道咧，呢個有二法其實都係我哋心嘅作品，我哋心作出種種嘅二法出嚟，但係其實究竟入邊咧，呢啲二法都係存在喺無二法入邊嘅。 那依照這個道理，說明菩薩道的那些經典跟論，嗯，是說明。你可以从果了解因，你也可以从因检查果，嗯，两个方法就是跟佛教的意思相应。嗯， 咁啊，依照咁样嘅道理咧，菩萨道啊嘅。有關菩薩道的經和律呢都有講到，我們可以從果這裡去了解個因，或者去因那裡檢查個果，這樣這些都是跟佛教的修行相應的。 那我們有強調，我們有強調四無量心的修行，四無量心的修行是來讓我們了解在分別裡面有無分別，在無分別裡面有分別，這是佛陀的智慧，这是空的智慧，这是般若的智慧。 咁啊，长老都非常之强调呢个四无量心嘅修行啦，因为通过呢个四无量心咧，我哋可以了解到呢个无分别之中有分别，有分别之中有无分别，呢个系相应呢个空同埋般若嘅智慧嘅。 那唯识的方便就是这个，我们的有而发的几年它存在，嗯。我们的虚妄分别存在，这是唯识的看法，嗯，弥勒佛的说明，嗯， 不过，我们说看不到的，它是存在在哪里？就是在空里面，空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的执心，嗯，其他的执心就没有。 咁啊，慧识嘅方便咧，就系、是、去承认到呢个有二法嘅经验系存在嘅。咁弥勒菩萨介绍到，咁呢啲有二法存在喺边度咧？就存在喺空入边。呢、这个空就系一切法嘅自性。 所以，我们的分别，你不能够压迫它，你要了解它，了解分别。在无分别，了解无分别，在分别，这就是最好的法门来了解般若。 咁啊，我哋嘅分别咧，我哋唔可以压迫佢嘅，我哋要了解个分别，从要了解到分别系喺无分别之中嘅，无分别系喺分别之中嘅，通过咁样去了解个道理。 了解般若。那就是了解这个涅槃还是究竟法，就是我们的心的自然。不过我们是在那个心的熟悉，好像那个树丛一样，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自然，我们都是讲自然，我们要变成自然，不过怎么变成自然没有那么容易。自然就是涅槃，我们看不到涅槃能怎么办？ 我们要了解个波嘢，就是要了解个空和一个究竟法，令到我们的心变成自然。如果我们的心不是自然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好像一个蚕虫一样绑住我们自己。那怎样去了解个心令它成为自然呢？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来的。 所以为师给你妙法，你要深入这个静安的境界，悲和知根观此为空。 咁啊，慧识咧就俾我哋呢个妙法嚟到深入呢个兴安，咁配合呢个止同埋观咧嚟到通达呢个空。 在静安的境界，你的心就变成很微细，所以所缘也很明显。 咁喺呢个兴安嘅境界入边咧，我哋嘅心变得好微细，咁所缘咧亦变得好微细。 因为所缘明显，心明显，所以你的手也没有乱， 因为所缘明显，心明显，我的心就不会乱。 因为我们的手乱，所以我们的心乱，手不乱，心不会乱， 我们的心受乱，我们的心就乱了。如果我们的受不乱，我们心都是不会乱的。 我们跟佛的不一样，就是特别在手， 咁我哋同佛嘅分别啊，特别就喺呢个受入边。 科玛苏达啊，在阿含经是说明，我们无法顾及佛陀的手，佛陀的手我们无法了解，因为他的手， 咁啊， 就是超越我们所平常做的分别。 咁喺《阿含经》入边有介绍到啦，我哋系冇办法了解到一个佛嘅受嘅，因为超越晒我哋可以思议嘅境界。 不过你有静安，你就可以了解一点点，什么是真的受，什么是假的受，真的受。就是超越那个心的舒服的时候， 咁啊，如果不過咧，如果我哋有輕安嘅話，我哋都可以有少少咁樣理解到乜嘢係真嘅受，咩係假嘅受。所謂真嘅受咧，就係超越一切心嘅束縛嘅受。 在禅定裡面，你們是學世界禅定、無世界禅定，那就沒有不生受，只有生受。 咁啊，咁喺啊禅定入邊咧，我哋平時學嘅色界禅系无色界禅咩？喺呢个禅定入边咧，我哋冇咗一切嘅不善受，只有善受。 在你入那个静安的境界，有静安的心，那个时候，你马上能够知道心的倾向，往不善受，当下处理。 咁啊，我哋喺輕安嘅境界入邊咧，我哋心馬上可以知道我哋嘅心嘅傾向係向不善受嘅時候咧，我哋馬上就可以出嚟啦。 嗯，這樣你不但能夠入禪定，入禪定以後，你還是會有那些亂的心的傾向，因為我們的習氣沒有。不会改变那么快，在禅定里面那些习气还是会出现。我们不是佛，我们不是成就者，所以入禅定只是一个小小的铺来把握禅定，把握禅定就不想说完全不会出现。 咁樣雖然我哋入到禅定咧，但係呢啲亂嘅傾向啊，都會出現嘅，因為呢啲係我哋雜氣，我哋仲唔係佛，仲唔係成就者，不過我哋可以嚟到遠離一啲唔善嘅受。 如果你用功念進度，那些不善受不會出現，它出現因為你不會念。 咁如果我哋用功念一个净土咧，呢啲不善受都会出现嘅。但如果我哋出现咗呢啲不善受咧，可能我哋冇正确咁样去念。 如果你念用静安，那个时候，那个不善受的倾向当下能够处理，同样的道理在禅定。 如果我哋用呢个轻安嚟嘅念净土咧，呢啲不善受。嘅傾向出現嘅時候咧，我哋就馬上可以遠離，就好似同禪定嘅過程係好相似嘅。 所以跟禪定同樣的道理，你多多練習禪定，那你就習慣在靜安的境界。你多多練念佛，你也是會習慣在靜安的境界，在靜安的境界就當下能夠處理所有的煩惱。 咁同禅定嘅道理一樣啦。如果我哋習慣咗呢種輕安嘅境界咧，我哋就可以好快咁樣出嚟呢啲不善嘅受。 所以修行是一個過程。我們用很多種方便來了解這個過程，不過這個過程的精髓還是一樣。你要。你如果你变成佛，你就练习不断的留在清净的境界，在静安有静安的心。不管你变成罗汉还是菩萨，那他们就留在这种有静安的心，有静安的境界，有静安的身体。 咁啊，修行就係一個過程啦。我哋通過好多個方便咧，嚟到去達到呢個修行嘅境界啦。咁啊，佢嘅精髓咧，其實都係一樣嘅。咁如果我哋變成咗佛咧，佛嘅就係經常停留喺一個清淨嘅境界當中。無論係羅漢或者菩薩道咧，佢哋都係一樣啦，練習不斷咁樣停留喺一個輕安嘅心、輕安嘅身體之中。 那我們有說明，彌勒。菩萨鼓励我们，是为我们的身体为镜子，在这个镜子里面出现所有的法。 咁啊，之前長老都提過啦，呢個微納菩薩鼓勵我哋去思維，身體就好似一面鏡咁樣，由依面鏡咧出現一切嘅法。 所有的法就是無因，除了無因以外，你是學佛法，那就是歸納所有的法。無因就是我們的身體跟我們的心，我們的研laboratory 今年 实验室， 实验室，我们的实验室就是在这里，没有别的实验室。学佛法， 咁啊，所有嘅法咧，其实都可以归纳喺五蕴入边嘅。其实五蕴就系我哋嘅身心，我哋嘅身心就系一个实验室嚟到嚟学习呢个佛法。 这个实验室如果了解一点点，就不会无聊。很多人开始修行很无聊，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自己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非常非常有意思，这个实验室是我们的苦，轮回的苦跟我们的解脱的乐的因缘。 如果我哋知道啊，呢個身心就係一個實驗室嘅話咧，我哋就修行就會感覺到無聊。好多人就唔知道我哋身心係一個實驗室咧，修行就會感覺到無聊啦。如果我哋知道自己喺身心係一個實驗室嘅話，我哋通過呢個實驗室去了解到呢個苦樂嘅因緣。 我們是學界定慧來，就是學怎麼用我們的實驗室，就是這個意思。 我哋学呢个界定位啊，就系学习点样去运用自己呢个实验室。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实验室，这个身体一定会瓦解，不过新的光明不会瓦解。光明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的智慧。 咁如果我哋了解到个实验室咧，我哋可以知道咧，我哋个身体嘅瓦解嘅，但系我哋心嘅光明咧系唔会瓦解嘅。呢个心嘅光明咧就系我哋心嘅智慧。 我们的身体很有限制，我们大家都知道。不过，宗教就是教我们的心没有限制。我们的心的限制就是我们自己。 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嘅身体系好多界限嘅，但系我哋心咧系冇界限嘅。我哋心嘅界限，唯一嘅界限就系我哋自己。 这个没有限制的智慧，波罗蜜教我们，就是我们的心的自信。 这个无限制的智慧啊，根据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经》咧，这个无界限的智慧就是我哋心的自性。 心呢，不清净，不清净，不过它的自信连续不断的清净。 我哋就要去练习呢个心咧，练习不断使到佢清净。 因为它连续不断的清净，所以一定要用方便来了解这个清净，不用方便了，我们无法了解。 我哋一定要用方便去了解呢个清净，如果唔用方便咧，我哋了解唔到呢个清净。 这个方便就是禅定，就是魔咒等等，有很多方便了解我们的心本来清净。 咁啊，呢个方便咧就系通过呢个禅定或者默照咧，令到我哋去了解到呢个心本来系清净嘅。 那现在 我们是用阿那巴那念来入清净的境界，清净的境界就是直观的境界。 咁我哋而家系用呢个安安邦念咧，去嚟入呢个清净嘅境界。呢个清净嘅境界就系自观嘅境界。 你没有直观，你就不会入这个清净的境界。 如果我哋冇自观咧，就入唔到呢个清净嘅境界。 不管你们是修什么法门，都有同样的道理。 唔理我哋系修咩法门咧，这个道理都系一样嘅。 只是说明是不一样。 只系说明上有所唔一样嘅啫。 说明不一样，不是说有什么冲突。 咁喺说明上有啲咩唔一样咧？唔代表佢哋彼此之间系有冲突嘅。 冲突是在我们执着这个希望分别的心。 有冲突系因为我哋执着于个虚妄分别嘅心。 所以唯识是说明我们执着我们的希望分别的心。我们不是执着心。我们是执着我们的名句文这是我们的执着的所言。 咁唯识都介绍到啦，咁当我哋执着于呢个虚妄分别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就系执着于呢个名句文身呢啲语言。 了解法只是我们的方便。 咁了解法咧，呢啲名句文咧系我哋嘅方便。 这个方便，会帮助我们。这个方便也可以，完全破坏我们。 呢个方便呢啲方便咧，一方面可以帮助我哋，另一方面咧都可以破坏我哋。 这个方便可以，帮助我们，做更好的世界，这个方便也可以破坏我们的世界，我们都知道。 咁呢个方便咧，可以帮助我哋创造一个更好嘅世界，同时间佢都有办法破坏我哋呢个世界。 所以唯识是强调我们的束缚不是在实事，是在我们的概念。 所以 我们看不到实事。我们看不到清净的心，我们只能够看得到我们所用的名句文跟中跟别的分别，了解我们的经验。 唯识都有讲到啦，其实我哋嘅束缚住我哋嘅咧，唔系呢个事实，而系呢个概念。因为我哋睇唔到事实，我哋睇到咧，只不过系啲名句文，通过呢啲名句文咧嚟到了解我哋嘅经验。 了解佛法，那就是了解缘起。我们已经有讲过，学阿那巴那念的过程也是了解缘起，学净土法门也是来了解缘起，都是了解缘起。 咁学佛法嘅核心咧，就系学习呢个缘起。咁我哋学呢个安波念，学净土咧，其实都系了解嚟到通过呢个法门嚟了解缘起。 不过我们了解缘起，我们是用那些名句文中别这我们的缘起的经验就是靠那些法，这是我们的意。 咁我哋了解缘起咧，都系通过呢个名句文总别呢啲分别嚟到了解个缘起嘅，了解佢嘅意义。 所以唯识的方便就是说明，在空里面，没有什么法，没有什么意，在空里面，那些都没有真的出现，没有真的出现，就是出现而不出现。 咁喺唯识度都说明咧，喺空入边咧系冇法冇义嘅，呢啲喺空入边呢啲嘢冇出现，但系佢都有出现。 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呢个系一个不可思议嘅境界。 就是我们普通的心没有办法抓的境界，我们抓境界就是用那些名句文等等。 这个境界呢，是我们的普通的心呢没办法去捉的境界来的。那我们平时捉境界呢，都是通过一些名句文。 因为我们这样抓，所以我们的手有矛盾，一直在矛盾里面。 因为我们一直这样捉，所以我们的手就存在在矛盾里面。 大家一定要做自己的经验，我们的手都在矛盾。 通过大家自己的经验，应该都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手一直在矛盾之中。 我们所最喜欢的对象就变成我们的很快最讨厌的对象，有没有做这种经验？ 咁我哋好中意嘅对象，好快咧就会变成一啲好讨厌嘅对象。我哋有冇过呢啲咁样嘅经验？ 我们的最亲爱的人物就变成我们最讨厌的人物。如果不是亲爱的人物，如果是陌生，他变成讨厌的人物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忘记。如果我们的母亲、父亲、兄弟。朋友骗我们，我们不会忘记，怎么可能？ 咁我哋中意嘅对象我哋好亲爱嘅对象咧，马上好容易就会变成一个讨厌嘅对象。一个因为如果唔系亲爱嘅话咧，呢啲陌生人我哋就好快会忘记。但系我哋朋友、家人、我哋亲爱嘅对象对我哋嘅对待咧，我哋好难会忘记。 那就是为是，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因为我们自己被那些名句、文中别把自己绑起来。 咁唯识咧就说明紧呢个道理，我哋一直被呢啲名句文总别绑住。 如果我们知道，就是大乘起信论的道理。如果我们知道，那这就是明。 如果我们知道以上的道理呢，那大乘起信论说明呢，这些就是明。 不过明只会出现关于无明。 不过明会出现呢，都是因为相对住一个无明。 你知道心的明，知道心的无明，那你就有入修行的过程，他们是关带。 如果我们知道心的明和心的无明，这个就是进入这个修行的过程，因为它们是相对的。 明就是关于无明，无明就是关于明。 因为明和无明是有关系的，无明和明都是有关系的。 分别就是关于无分别，无分别是关于分别。 分别是有关于无分别，无分别同有分别，无分别同有分别都是有关系的。 光明就是关于安，安是关于光明。 光明都是相对黑暗来讲的，那黑暗都是相对光明来讲的。 我们练习不断的就是在这种经验。 我们就是练习不断在这样的经验当中。 了解这种经验就是般若。 咁了解啲经验咧就系般若。 所有的关带法只能够出现，因为有空，没有空，那他们不会出现。 所有嘅观待法啊，相对法咧会出现，都系因为空。如果冇空咧，呢啲法都唔会出现。 这个空本来清净。 呢个空咧系本来清净嘅。 清净。就是超越那些观待的执着， 清净。 观待的执着就是执着我们的那些命，我们的概念。 咁啊，喺清净入边咧，呢啲空嘅清净咧，就系超越晒一啲相对啊，呢啲观待嘅。 了解这个道理，佛在菩提树。下有了解， 那就是，华严经所，所说明的境界。 咁我哋了解个道理啊，菩提佛陀喺菩提树下所觉悟到嘅《华严经》都系讲紧呢个道理， 都会动， 都系一样嘅。 在哪里动？在心里面动，在外面不会动。 向边度通达呢个道理咧？向心入边，向出边系通达唔到呢个道理嘅。 净土法门也是来了解这个道理， 咁净土法门咧都系要帮助我哋去了解个道理。 因为在心里面动，所以在外面也都会动。 因为心入边通达咗咧，出边嘅啲事情都可以通达到。 那现在学阿那巴那念也用这个，声闻地所说明的过程，也就是其实是思维空，身体里面的空。 咁我哋学习呢个安邦念啊，通过呢个声闻地咧去了解个过程咧，就系要思维呢个空，身体入边嘅空。 在这个，空，其实没有维系的空，没有出的空，他们做这种分别，就是来让我们了解。不过在空里面没有什么分别。 咁啊，喺个空入边咧，其实究竟系冇咩微细嘅空、粗嘅空，呢、这个只不过系要方便嚟了通，要我哋通达呢个空。 不过我们的身体的空，就是没有生活的空，因为不管是大的空还是小的空，只是一个空，它不是活的。 不过我哋呢个身体嘅空咧，系一个唔系活着嘅空啦，因为无论系大空或者四空咧，佢都系一个唔系不是活的空， 不是活的空， 唔系 那个 not organic 嘅 那个空，不是真的实法，也不是真的明法，所以它是假的。 这个空咧唔系真嘅实法，亦都唔系真嘅心法嚟嘅，只不过系假嘅空嚟嘅啫。 空就是假的，因为这个建筑瓦解，还是空，就是一样。 咁呢个身体嘅空咧系假嘅，因为当呢个建筑物瓦解嘅时候咧，佢个空都冇改变到嘅。 空不管是外面，不管是里面，都是一样。 呢个空唔理系出边嘅空或者外边嘅，出边嘅空或者入边嘅空咧，其实佢个空都系一样嘅。 空不会改变，不过实法跟明法一直在变化的过程，不过空没有变化。 空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我们的色法和明法一直改变，但是空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空没有变化， 空没有变化， 所以在空里面，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就变成活的。 因为空没有变化，所以我们在空里面，我们的心就变成活的。 不过这个佛教所讲的空，唯识所讲的空，就是活的空，不是死的空。 这个佛教所讲的空，这个唯识所讲的空，是一个活的空，不是死的空。 那个这个房间里面的空是死的空，你不能够恢复它。身体里面，心里面的空，它是活的，因为，它是它的本源，就是心的空。 这个房间的空咧系死嘅，因为我哋冇办法去恢复这个房间的空，但系我哋嘅身体嘅空系活嘅，因为佢嘅本源咧系来自于心空。 没有 这个活的空呢，我们的身体也不是活的，我们的心也不是活的。 如果没有一个活的空的话，我们身体就不是活的，我们的心都不是活的。 所以我们的生灭的过程是靠那个不生灭的空， 所以我们生灭的过程都是靠一个不生灭的空。 这是般若的道理， 这个是属于般若的道理。 这个本来的空就是本来清净， 这个本来的空呢就是本来的清净。 那你是思维你的身体里面的空，你的身体里面的镜子来了解这个活的空。 我们就是通过思维一个身体的空，一个身体一面镜来到了解到个，来到了解一个活的空。 这是大乘起信论所讲的道理。 这个是大乘起信论所教导我们的道理。 这个空本来就有， 这个空呢本来就有的了。 不过因为我们的自己的心，昨天我们有学过什么心，就是我们的业心，它做见分跟相分，所以我们是在我们的自己的境界。 不过呢，因为昨天有讲到过，我们的心就是一个热心呢，因为我们的心这个热心呢，它创造了一个见分和相分，那我们就活在自己的境界里面。 我们是在我们的自己的境界，如果了解你是在自己的境界，那你也可以了解无明跟明，就是观待的，有跟无是观待的，我们的经验都是观待的。 如果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是活在自己的境界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其实明和无明都是相对的，有和无都是相对的。 那来了解这个道理，先要深入那个有静安的境界。 我们要了解一个道理，首先我们必须要深入一个轻安的境界。 在静安的境界出现烦恼，你马上知道这个烦恼就不是真的。平常出现烦恼呢，我们就随烦恼，因为我们没有静安。 咁啊，喺呢个轻安嘅境界入边咧，出现烦恼咧，我哋马上就去知道，所以呢个我哋可以知道咧，呢个烦恼唔系真嘅。咁平时当呢个烦恼出现嘅时候咧，我哋会以为佢真嘅，所以我哋会随住呢个烦恼。 了解佛法就是了解佛，佛就是联系不断的在静安里面，所以他没有烦恼。 我们了解佛法就是要了解个佛，佛就是练习不断地停留在个轻安的境界当中。 我们在静安里面就出现烦恼，就了解这个烦恼是我们的心的个人，它不是属于心，它是心，阿甘图格哈，就是个人，对不对？ 咁啊，喺呢个轻安嘅境界入边咧，出现烦恼，我哋知道咧，其实呢个烦恼只不过系个客人。 他们是从外面来的，不是从本心来的。 咁呢个烦恼嘅客人咧，佢系从外边嚟嘅，佢唔系从本心嚟嘅。 所以修行的过程，直观的过程，真的开始，如果我们有静安，在静安里面，我们就思维空的道理。 所以修行的过程啊，止观的过程呢，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轻安开始的，从轻安之中，我们可以思维一个空的道理。 那用大乘起信论的方法，用 大乘佛教所禅昧的方法，就是有念就收回有矛盾，如果没有念的那收没有矛盾。 咁啊，根據呢個大乘起信論嘅方法，或者大乘佛教嘅方法咧，有念咧受，有念收，受就會有矛盾；如果冇念咧，受就唔會有矛盾。 那這個矛盾出現，如果有金安，這個矛盾，收的矛盾出現，因為有空，沒有空，那也沒有什麼矛盾。 这个受的矛盾会出现，因为有空，如果没有空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些矛盾。 所以无明是观待明，明是观待无明， 所以无明是相对明，明是相对无明， 观明是观待安，安是观待明， 所以光明是相对黑暗，黑暗是相对光明， 这是一经三昧， 这个是一镜三昧。 如果你这样修，那昨天有一些问题，那身体变成好像水晶， 如果我们这样修的话，身体会变成一个水晶， 这是很好的经验，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来的。 不过你要知道怎么用它，你不知道怎么用它呢，不一定是好的经验。 不过我们要知道怎样去运用这个经验，如果不是的话，这个都不可以称为一个好的经验。 就大乘起信论的方法，就是你出现什么形状在这个经案里面，那就是像魔一样，不管是菩萨的形状，是佛的形状，什么形状都不要抓。 那么这个大乘起信论所教的方法呢，我们在轻安之中，无论出现了什么形状，菩萨的形状等等什么形状呢，我们都不要去捉取。 你抓，那你要知道这是无明，你不抓你就知道这是明， 如果你捉取这个就是无明，如果我们不捉取这个就是明。 你不抓，那就是这个明就是观待无明，因为我们还是在无明，你还不是佛。 因为我们不捉呢，这个明就是相对无明，因为我们还是无明，因为我们不是佛。 你不抓也是明，不说不过观待无明，因为我们不是佛。 我们不捉这个明，只不过是相对无明的明，因为我们还不是佛。 所以如果你有静安，你就可以了解佛陀的心没有矛盾，因为他的手没有矛盾。 如果我们有轻安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佛的心没有矛盾，因为他的手没有矛盾。 出现矛盾就是受的矛盾， 出现矛盾都是因为这个受的矛盾， 受的矛盾是因为心动， 我们的受有矛盾，因为我们的心动， 心动就是无常， 心动就会属于无，都是属于无常的。 无常是因为你抓心转， 无常是因为我们捉取一个形状， 不过在空里面还是有形状，不过你不能够抓它，因为它出现，如果你抓它，它已经不是空。 在空里面都有形状的，不过我们不可以捉取，如果我们可以捉取的话，这个都不是属于空的。 所以观无常就是念无常， 所以我们观无常就是念这个无常。 如果手不动，心也不动，那这就是止。 如果我们的手不动，心不动，这个就是止。 那这是菩萨道的妙的方法，这个方法是靠那个汉传佛教所特别强调的那个如来藏缘起。 这个就是一个菩萨道微妙的方法，这个微妙的方法就是靠这个如来藏的缘起。 净土法门也是如来藏缘起。 这个净土法门呢都是如来藏缘起。 中国禅也是如来藏缘起。 这个中国的禅都是如来藏的缘起。 华严也是如来藏缘起。 这个华严呢都是属于这个如来藏的缘起。 其实天台虽然是中观，也是有倾向往如来藏缘起。 虽然天台是属于中观呢，但是它都有倾向这个如来藏缘起。 所以了解汉传佛教非常重要，了解这个如来藏缘起。 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汉传佛教呢，就非常之重要的要去了解到这个如来藏缘起。 那阿那巴那念依照依切实地论，其实也跟阿拉耶缘起有关系。 咁啊，呢个安波念啊，依住呢个瑜伽师地论咧，其实同阿拉耶缘起都非常之有关系嘅。 因为你了解阿拉耶缘起，你就了解这个无二法是心的自然自性，有二法就是心自己它作，不是别的法作的，是我们的心作的。 因为如果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阿拉耶缘起，我们就可以知道无二法其实是心的自然，那个有二法都是心的造作出来的。 那如楞伽经就是中国禅，就是特别强调阿拉耶就是那个生灭心跟无生灭心合起来。 咁呢個入楞伽經啊，就特別強調啦，呢個阿拉耶咧就係呢個心滅心同埋無心滅心合起嚟。 如果你了解這個道理，那你也就可以了解，達摩所教的法。 如果我哋可以了解到呢個道理咧，我哋就可以了解到達摩所教嘅方法。 如楞伽經所教的法。 了解到这个入楞伽经所教的方法， 阿拉耶跟那个如来藏不一不一， 阿拉耶和这个如来藏其实是不一不二的。 不因为有阿拉耶所以有如来藏，因为有如来藏所以有阿拉耶， 因为有阿拉耶所以有如来藏，因为有如来藏所以有这个阿拉耶。 所以他们是不能够分开的， 所以他们这两者是不可以分开的。 那这样才能够了解自己的心。 这样我们才可以能够了解到自己的心。 所有的法是在心的空出现的， 所有的法都是从心的空之中出现的。 因为有阿拉耶所以他们好像出现在外面， 因为有一个阿拉耶所以这些法好像出现在外面一样。 所以我们的境界也都是出现，好像出现 所以我们的境界就又好像 好像出现在一样。 在无明有明，在明有无明， 在无明之中有明，在明之中有无明。 那了解这个道理对修行很有帮助。 不过也只是方便而已，嗯，不过很有效果的方便，不过要了解方便，不了解方便，你努力努力努力很多年还是模糊，嗯。 我们了解到这个道理呢，我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修行帮助来的，也是一个修行之中很好的方便来的，是一个很有效的方便，但是我们要深切地了解到这个方便。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好， 休息10分钟， 好，我们接下来休息10分钟。